现在的我却是孤单着 努力，再多哭着也要失去爱的可能。

看到痛彻心扉的惆怅，听着心在爆裂的巨响，陷入深不见底的悲伤。再见青春，再见美丽的疼痛，再见青春永远的故乡，青春再见灿烂的忧伤，再见青春永恒的迷 见你泪。

分手的那一天原地徘徊，太多事不明白，不明白怎么笑着走出来。不要对我再说爱，你回来，可是过去再也回不来。不要对我再说爱，我还在秋千上摇摆。想着原来，太多人不必等待，我不能给你确定的未来。不要对我再说爱，你回来，可是过去回不来。不要对我再说爱，我还在秋千上来回摇摆。 这里是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